距离，爱越热心越冷的欢喜，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哦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 少不惊呀，风雨吹不倒，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主播宁奇。为期40天的2018年春运拉开大幕，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.8亿人次，为迎战春运大考，多地多部门提前部署，出招保障回家路。近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国务院等部门联合印发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，提出力争到2020年组建1.2万个生态建设扶贫专业合作社，带动约1500万贫困人口增收。近日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，开启她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。北京东城区工商分局将1300余个品牌种类的可售电动自行车制作成产品目录二维码，消费者只要扫描二维码即可在线查看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。为了缓解北京西站周边交通压力，交管部门在北京西站北广场新开辟一条临时落客通道，并在南广场环道多空出一条行车道，加大道路通行能力。北京保险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，2018年协会将继续推进车险电子化工作，重点推动互碰自赔和农险电子化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。由优酷独播的全网首档脑性时代知识偶像问答真人秀《你说的都对》第6期准时上线。本期节目主持人蔡康永邀请赵英俊、何森宝等6位知识大神共同探讨网络社交潜规则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，三餐一宿也共一生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最珍贵。台下你望，台上我做，想做的前世故人，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？欢喜相地，老病生死，是不想传奇。恨台上轻轻话，台下我不是我跟你，逐尘自天天风雨声连连，似是故人来。何日再聚，何地再聚，千金也真暖。无份有缘，回忆不断，生命却苦短。

相伴到天边，作草 蓝四方 沙漠苍茫，那女雪上扑面，射雕某人方在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缠绵，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。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离过年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，最近已经发现好几个同事在减肥了。不用想啊，肯定是回家参加同学会啦，或者跟亲戚好友聚会什么的，来一个闪亮的登场。在国外社交软件上呢，有一位女健身教练，社交号上已经达到了29万的粉丝。她在网上发的每一张照片呢，都是身材好到爆。听说啊，她是除了平时在健身房锻炼外，她的饮食秘诀呢，就是在吃上做一下克制。可人家并不是节食哦，她呢不吃肉，吃鱼、豆腐，还有很多蔬菜。如果时间来不及呢，就直接吃一下香蕉、燕麦、牛奶、蛋白粉等等。而这位健身教练最钟爱的呢，就是牛奶、燕麦和糙米。总结下来，拥有好身材的人呢，都有很多共同点，那就是没有不健康的食品，没有饮料和酒，然后是不断的锻炼，锻炼再锻炼。所以呢，想要减肥的听友们，千万不要选择节食，要吃健康的食物，充分的锻炼。过年回到家，就等你艳压群芳了。 为什么我只能对感情认输，像没人要下注的摆布队伍，当别人一脚得到胜利的欢呼，我正要面临红牌默默的退出，是不是我信仰的绅士风度，像老外看不懂的中国功夫，其实我柔情要比长城还坚固，只等那梦将你的泪把我颠覆。嘿，总有人给我满足，会崇拜我的态度，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人物，走路时他会配合我的脚步，想事情他会瞄准我的角度，冷漠的待遇变成细心的照顾，在他的世界我总算脱胎换骨。哎，总有人给我满足，会崇拜我的态度，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人物。哎，总有人给我幸福，

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个绞痛症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暗音乐 DJ 银琪。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《突然好想你》，这首歌呢也是电影《近在咫尺的恋爱》里的插曲，而且呢还是电影《撒娇女人最好命》中的插曲。如果你常听五月天的作品呢，就不难发现，虽然影视作品主题曲或插曲数量并不多，但是呢都是首首各具特色的。在2003年，很多部优秀华语电视剧在这个时候出现了，像是刘若英、陈好主演的《粉红女郎》呢，就是其中的热门代表作。这是一部勾起无数80、90后的青春记忆的电视剧，而剧中的音乐原声由滚石唱片提供，这其中呢包括五月天的《温柔》。对于当时还算新人的五月天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次肯定与鼓励。

觉和你的感觉，只好每天守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。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。 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 我无法躲闪，心中有个声音，

身子，为什么我却坚持那一定是我最难忘的事。越过高山和海洋，喜悦和哀伤，不是不孤单，幸好曾有你温暖的心房，还亮着你留下的光。你闪耀一下子，我晕眩一辈子，真像个傻子，真不好意思。可是我在当时真以为只是承诺的暗示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。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。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 把委屈脱掉，换上自由奔跑，我选择离开幻想中的美好，因为我值得做回自己最好，不需要为你化妆，好像我是你想要。你要那个谁烟熏的眼，朦胧之间只准看着你的脸。你爱那个谁踩着高跟鞋，每日每夜只能跟在你的身边。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跟谁约会，去哪里走走，不需要对谁报备。爱要完美无缺，我不爱伪装，不爱也不后悔。删掉你说再见，我们再也不要见面。不像那个谁，你要那个谁爱慕的眼，从头到脚把你都看进心里面。我的心里面是你的嘴脸，越想爱就越不得人疼的可怜。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跟谁约会，要去哪里走走，不需要对谁报备。 再见。

等待着飘忽城市车往风离开，吞下寂寞我再也无害，一边登机一边听着隔壁的女孩说她似曾相似的未来，原来呀人都一样得谈几次爱才会甘心把从前移开，想离开就离开，走到记忆这 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，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，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。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成